欢迎嚟到港珠澳第五十二集啊！今晚我哋呼添上阵，由我二世祖啦，仲有边个喺度啊？ 简诺夫， 仲有猫主席啦， 猫姐喺度啊！ 好啦，今晚我哋就好多嘢讲啦，咁就唔好瞌眼瞓啦，系啦。喂，上集咧，知唔知咧？我哋咧喺度屌呢个叫做名创优品咧，跟住之后呢啲强国人玻璃心咧，喺个 YouTube 嗰条 link 度留言啊，同埋我哋即系两日内已经破咗900个收听率啦，系啊， 系啊，呢排我哋都好，都呢排我哋啲节目都好高收听率喎，咁我哋大家再接再厉，再接再厉啊！讲多啲好嘢啦， 我哋有营养噶嘛，有营养嘅多人听啲啦， 有营养又粗口、啊。 系啊，真 的喂，二世祖啊，我睇 Facebook 好似去过那个名创优品，即系澳洲个名创优品嗰个店嗰度噶系嘛？你 po 咗相出嚟噶？ 系啊，即、就、系、是、我要屌名创优品老母啊嘛！咁咧，咁就即系我就其实我上个礼拜头咧就去咗 Chatswood 嗰间啦，咁 Chatswood 嗰间名创优品咧就喺 Chatswood 嗰条大街嗰度嘅，咁即系如果香港听众咧想系知道大概嗰度环境点咧，一来就可以上 Google Map 啦，二来就系你谂下铜锣湾利苑出边嗰条启超道，咁样系人流如织嘅，亦都系好多巴士站咁样嘅，系啦。咁你话我有冇入到去 Chatswood 嗰间名创优品行咧？咁啊，梗系有啦，咪同香港嗰啲一样咯，即系成扎Made in China 嘅嘢，即系例如譬如一啲即系屋企嘅家庭用品，例如即系譬如笔插啊、笔啊，甚至去到面膜都有嘅毛公仔啊，一啲简单嘅家私都有啦，即系譬如一啲叫接凳咁样啦。咁咧佢扮日本嘢咧个无耻程度就系、是、咧，即系你我谂你哋个个都去过无印良品噶啦，系咪？咁你知无印良品系譬如一张好简单嘅纸，上面就有一个即系胶套咁包住一扎嘢，好简单咁样噶嘛。咁名创优品咧，咁其实咧亦都系抄咗佢哋个 design， 但系咧佢哋咧啲嘢咧一来就系全部就系 made in China， 二来就系、是、咧即系我唔知即系你知强国咧嗰啲出口嗰啲叫合格证咧有个印都好鬼老土咁样噶嘛，其实系强国嘢喺度扮日本嘢咁样咯，系啦，同埋 之前你都去过一间扮 Morning Glory 啦。 Modern Glory 咩嚟？ 扮韩国啊嘛，扮韩国其实强国噶嘛，又扮日本又扮韩国，啲包装都即系得个包装咯，根本就系一睇就知系垃圾啦。 你讲 Miranda 嗰间 系啊， 嗰间嘢 Kimax 咧，嗰间嘢咪又系即系佢喺嗰啲化妆品咧，即系咧如果有女听众咧，大家都知咩叫雪肌精啊，同埋雪花秀嗰啲啦，系啦，佢咪将嗰啲咁嘅强国可能嗰啲即系揾蜡烛整嗰啲咁嘅叫化妆品咧，喺度扮嗰啲韩国高档嘢咯，但系全部都系你睇到系全部强国合格证嘅，唔好玩啦，写蜚语嘅真系，唉，咁啊。即系，仲要系咧，我唔知系咪我哋开名创优品咧，我哋俾呢条咁嘅强国玻璃心喺度屌我哋，话我哋 racist 咧，系啊，咁啊点啊，屌你老尾，你咪啊成世屈喺大陆，我而家屌你老母啊，得唔得啊？继续同我喺 YouTube 度骂战啦、啊，真系咁得闲喺度闹我哋，扑街谂下点移民先啦、啊，屌你老母，快捻啲死全家啊！我 喂啊 Jeff 啊，你啱呢句嘢喺香港好有新闻价值喎、啊，你讲翻嗰句嘢 咩啊？系啊，我系不嬲都系即系好。好乸呢个叫澳洲生果哥咁样噶嘛，系啦， 系啊。 anyway 啦，即系咧，其实咧，嗱，即系讲多一样，其实关于我哋节目嘅嘢咧，阿猫主席你又威啦，简洛夫你又威啦，即系上几之前系咪两三个月之前咧，你哋咪喺度教阿梁油俾人 DQ 咗，俾人政治清算，咪要过嚟呢个政治 难民， 要做政治 系啦。嗰时我哋已经系。建议过啦，系啦， 系啦，即系你话要 document 晒喺香港点样俾人迫害，点样人身安全受威胁，点样佢嘅即系叫权利俾人剥夺咁样，咁啊即系过嚟 put together a file 咁嘅政治难民咧。今日晏昼啊，国师个锅又嚟咯，又玩呢一招，好正咯，系啊，有冇睇啊？ 有睇啊，就睇国师，哇，好嘢，我话真系，系咯。 唔系你香港而家你系唯一去做嘅就系啲嘢将佢高调国际化咁啦，即系好似嗰啲七警咁样啊，你即系咁你先上到即系七警咁样插到去呢个以色列啊、德国咁样先上到国际版噶嘛，咁你先至有人有关注到噶嘛，咁所以申请政治庇护咧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即系你申唔申请到一件事啊，起码你可以即系引起注意啊嘛。 系啊，即系我都话话一定要你话真正啲政治庇护啊，政治保障，即系你有个事实噶嘛，你咪讲。咁而家睇到香港人即系啲差佬真系走出嚟咁样嚟到咁高调啊，即系你惊死你哋唔够料去填份表，俾埋你俾多啲料你哋去填，系咪啊？ 唔系，即系 咁你有啲举证噶嘛，系咪想举证？咁而家差佬就俾埋啲料你啦，咁样。 其实最好睇咧，其实陈云今日晏昼嘅 Facebook status 非常之好睇啦，佢啲 comment 仲癫啊，真系，即系讲下呢个叫做喺占，即系譬如其实咧，即系佢喺度讲话呢个喺占领期间打卡咧，有助阁下移民咧，其实啱嘅，即系你嗰阵发生嗰啲嘢，咁而家咁多人俾人清算，咁啲差佬嘅口味，咁嘅嘢绝对有 case 到问嘅，系咯。 系咯，嗰时早几日我咪同阿教授一齐讲话，要移民上嘅咩？搞抗争啦，唔怕搞抗争啦。呢啲就好免费又悭好多钱添啊！咁而家咪阿郭师都提啦，话好悭钱噶，波多几悭钱添啊，可以 系啊，咩儒家孝道也。anyway 啦，我哋讲即系呢啲花生嘢就讲到呢度啦。咁其实今个礼拜澳洲都立立乱啦，系啦，咁就讲下呢、這个。喂，平时咧，即系咧，你其实你嚟咗一段嚟咗澳洲一段时间咧，其实你有冇留意咧以前嘅邮局同而家嘅邮局系有咩唔同？有冇？简洛夫讲下，不如以前你邮局同而家邮局。 以前好就係政府㗎嘛，後屘就 privatize 咗嘛。 係啊， 佢係係 同埋佢好多係 outsource 咗囉，即係而家佢譬如你嗰啲送郵件嗰啲呢，一啲咪譬如你去買 eBay 或者買咩送嚟嗰啲呢，嗰啲係著住個制服 Australian Post Star Trek 嗰啲係咪啊？ 唔係，即係個車都係 Australian Post， 但其實係外判咗㗎。係 啊，佢係個體户嚟㗎，佢個體户嚟㗎。係 啊，係啊，係啊。 嗯，如果你 Australian Post 咧，我第一个印象咧就系我初出嚟嗰时咧就系点解有咁多嘢买嘅？之间七仔， 系啊， 其实好似间七仔咁，乜都得卖，朱古力啊、糖啊，乜都有得卖喎，真系点解咧？真系 外币都有得唱啊，玩具都有得卖啊。 系咯，我仲喺度即系抄揾嗰啲格咧，即系成话咦，唔系净顺丰，顺丰隔篱好多嘢嘅朱古力糖啊，乜嘢都，我话会唔会连避孕袋都有得买咧？就揾到真系系好多元化喎。原来呢度嘅邮局，即系我初嚟嗰阵时啦，就香港邮局净系寄信啊寄嘢嘅啫嘛，冇咁多嘢卖，入到好似间便利店咁入到间邮局好似。 而家好似有啲 service， 佢私有化咗之后咧，有啲 service cut 咗，唔知你哋知唔知啊？ 有啲乜嘢 cut？ 边度 service 咧？ 有啲我记得佢有啲系courier 嘅 service 咧 ，international courier 咧，佢而家唔做咯。我唔记得咗系边一类。 佢俾咗 DHL 叫你直接去翻 DHL 嗰度做。 系啊， 佢将嗰个 business 俾咗 DHL 啊嘛。呢个都几年前噶啦，系咯。 咁即系点啊？咁你拎咗件嘢去，即系佢唔收嘅喎。 佢唔收啊！佢要你即系 佢唔收，叫你去 DHL 定唔知叫你第二公司咯？ 叫你 DHL， 佢因为佢想锐意就发展翻本地嘅 Star Trek 啦，因为 Star Trek 系即系大，同埋即系 Star Trek 佢而家甚至系买咗自己嘅飞机咧。即系你记得我早排去美国旅行咧，有几架，即系我去咗波音其中一个设施嗰度，即系去望下咁样啦。系有架 Star Trek 机而家系 paint 紧，准备送出去。 即系佢大件有啲，佢唔知道超过几多 kilo international 嘅嘢，佢而家唔做啦，系啊。 系啊，要你 commercial 咁订出去。 系啊系啊系啊 ，anyway 啦，即系呢个总之系即系一个叫转亏为盈嘅叫 Australia Post 嘅 CEO 啦 ，Ahmed Fahour 啦，原来佢系黎巴嫩出世，一个黎巴嫩裔嘅澳洲即系移民咁样啦，咁就佢就俾阿 Malcolm Turnbull 啊，就话佢一年收560澳纸嘅年薪系啦，咁就即系叫做。即系阿貓咁多人話太高啊，哔哩吧啦之後咧，咁就我唔知係咪，即係佢自己就話，即係其實不嬲只係諗住做五年嘅，做七年咧已經係做多咗啦。 有七年半啦， 係啦，咁就佢就喺上個禮拜做辭咗職咁樣啦，係啦。 咁就其實都係受壓力辭職叫做，都係受呢單嘢俾人即係喺即係公開指責佢嗰個高薪啦，咁啊，喂，連 One Nation 都有出過聲嘅喎，除咗貓跟三浦之外都。 阿温 跟住佢自己 resign 啦。 咁其实即系阿 One Nation 就即系开头就话佢即系收得太高啊，但系啲 service 又差，就系话佢即系最主要就系话你知其实鬼佬有个俗语叫 snail mail 噶嘛，系咪啊？ 咁就係即係話，就喺度其實寶蓮姐咧就喺度話呢啲郵政啲服務又差，又即係成日又唔準時，又 delay 又成咁樣，你俾咁高喂咁貴人工，你係轉虧為盈嘅，但係服務質素都係差嘛。但係佢即係其實 天波喂，你我仲聽過人哋講咧話，而家啲嗰啲郵遞啊，直情係即係偷懶到咧。譬如有件郵件咧，佢都費事揾咁多車送去啊。佢係唔派卡，就唔係派郵件啊。登張卡咧就叫你自己翻去郵局度攞。佢咪一堆郵件，咪擺曬郵局度咯。咁佢你度門口就冇人派張卡，跟住話啊幾時嚟過你冇度，跟住叫你自己郵局攞喎。 系啊， 佢费事，总之有啲人唔系我，啲邻居咪话，我明明坐喺度，点解话我冇人咧，冇钟好多人，就抌张卡喺度话，四点钟嚟过冇咗，跟住就叫佢入局攞，根本佢就变咗悭翻，就佢就唔需要周围走，佢派咁多邮件， 佢踩单车 instead of send 一架车出嚟啊嘛，如果系咁样嘅 话，我派廿件邮件，同我派廿张卡，系咪派廿张卡易好多咧？咁咪咯， 你死你事系咪先？即系叫你自己 take time off work 去攞啲嘢咯。 系自己攞咯，佢唔送你啊，送张卡俾你就自己攞，佢唔使搵架车装咁多货出嚟啊嘛，真系。 所以 即系好似你讲，佢都唔使货车，搵架踩架单车出嚟得啦。 所以有阵时咧，譬如咧，我上网订嘢，譬如我上 Apple 订嘢，我叫佢 deliver 去铺头算啦。唉，我即系我去铺头攞都好过等你班大帝嘅，真系。咁就即係总之呢就即係总之 Pauline Hanson 呢就有叽叽格格咁样啦，即係话佢即係你啲 service 又差，你转規为型冇鬼用啊，你失去咗即係呢个叫做你 Australia Post as a public service 嘅价值啦。咁跟住之后呢，咁呢条咁嘅呢条咁嘅马佬呢就呢发毛啦，就话我即係佢话你咁样闹我系咪因为我系即係 is it because the color of my skin 啦，就又话我哋澳洲邮政呢就好複雜嘅，係即係比 run a gun fish and chip shop 咧係比較複雜咯。即係你我做大生意嘅，你做細生意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有幾樣嘢就係好不知所謂。由一來就係、是、你落台咪落台咯，即係你使乜 take it personally 啫？係咪先？ 唔係你講嗰、那個嗰條友佢話即係管理個郵政同阿 Pauline Hanson 佢以前係開過fish and chips 嗰個，同你唔同啊嘛。阿 Pauline Hanson 夾翻佢啊嘛，佢話我開 fish and chips 咧，我唔會要我啲客等先收到我啲 fish and chips 佢，我即刻整到俾佢食。佢話你郵局嗰啲又等幾日都未收到， 夾翻佢。即係唔係即係我做細嘢做得好，你 run 大嘢 run 得差，咁邊個咁睇高下立見啦？即係佢都就咁講啫，係咯。咁就 點都。五百几万年薪啦，好犀利噶！五百几万你计翻系成三千万港纸， 梗系啦。 喂，高过呢、這个金管局、哦， 高过金管局 系嘛？ 高过金管局， 即系最高嗰个嘛，千几万啫，每人年薪 104，好似1045万。 系啊，即系最高个，即系最高人工噶啦，即系金管局个香港。但系佢收成，如果你五十个万六三千。 三千几万咯，港纸噶。 佢嗰个管理嘅油嗰个站劲，即系大唔大得过金管局嘅站啊？真系 系咯，咪就系咯。 所以系即系离谱嘅啫。 好好系，所以咪即系你俾 Malcolm Turnbull 夹你系应该啦，佢都冇收咁高人工啦，系咪先？ 但系 Malcolm Turnbull 都系废啦，其实。 Malcolm Turnbull 不嬲废，但系即系 两个都系废。腹背受敌啦，而家即系出边又督佢，自己党内又督佢。而家同阿 Tony Abbott 都有少少啊，少少马战啦，两个喺度都 系啦。咁 Tony Abbott 想有意思，有意思翻咩？有意思再攞翻个位？ 唔系啊，佢但系佢之后都咩啦？佢之后都话我系效忠于呢个 Malcolm Turnbull 啦，因为佢上个礼拜就话而家系一定会输啊嘛，系咪先？即系佢之前就佢上个礼拜就讲咗，佢列咗五点出嚟啊，就话 呢边会输噶啦，下次选举会啊。 系啦，咁佢即系佢就话，因为即系你一来就系即系你做好多 red tape 而阻住个国家即系前进啦，二来就系话你又唔减税，系啦，咁就即系总之，但系佢卒之都咩啦？卒之佢都腹背受敌啦，喺 liberal 入边，因为佢以前个 head of staff 都插佢，其他人又插佢咁样啊嘛，系咯。但系即系讲翻阿边个啊？阿 Pauline 大战 Emmett 咧，但系即系其实 Emmett 系喐啲又喺度讲话，即系 is it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my skin？ 佢咪又喺度玩 racist card 咯，仆街真系 乜都系关你种族事嘅，真系唔俾我以事论事嘅正理。 咪啲人唔够讲就出呢个绝招噶嘛？ 要快啲死啊！你回狗，屌你老母！我而家出，我而家都系唔够讲出呢招，扑你死回狗死全家。 唔系喎，翻个 temple 好中意佢哋嘅，收多啲个嘢喎。 喂，不过喂，讲 One Nation 咧，喂，近排系都好似好多新闻，系咪好比较开始强势喎？ 喂 ，Green 先抵死喎 ，Green 而家失势咯，佢哋同 Labour 闹交嘅，知唔知早排？ 喺边个省啊 ？WA 咯。 发生咩事？ 西澳嗰边， 因为话 Labour 抢佢哋嗰啲票嘛。因为而家 Labour 好多票俾 One Nation 都抢啊嘛，即系游离嗰啲啊。咁 Labour 你都知啦，佢唯有就攞啲左交，咁左交有边啲人有左交嘅问题？除咗自己党之外 ，Green 咯，咁佢咪同 Green 抢票咯而家。 咁啊，即系呢个唔系，但 One Nation 其实今个礼拜都爆咗另外一单嘢咧，就系阿 Pauline 个仔咧卖一间喺 Gold Coast 嘅 apartment 咧，搞到好不愉快。猫仔可唔可以讲下？ 哦，嗰单嘢话佢个仔原来争人钱，咁嗰张契咧就俾人封契嘅，就唔可以 settle 嘅。但系我觉得个买家有妄夺嘅，点解未睇清楚张 contract 就走去俾钱，我真系唔明白。 系啊，即系你其实你买一间屋之前，你啊搵人查拆都要啦，系咪啊？ 系咯，同埋你冇理由个律师，同埋我唔明点解佢嗰个买方嗰个律师唔会走去做 checking 噶嘛？啊、即系香港买楼都去填道厅查查， 如果佢蚀钱，其实真系可以，其实佢蚀钱真系可以告翻律师嘅，我觉得。 佢律师疏忽咯， 系律师疏忽嘅。 嗱，你哋人客户，我唔识睇噶嘛，我即系我唔识嗰啲法律条文，我唔识嗰个，即系唔识得，唔识去边度攞嗰啲资料睇噶嘛。譬如填道厅查你，我唔识噶嘛。咁我俾咗钱你，其实你话香港都系噶啦，填道厅嗰啲都系啲律师俾你睇过晒啲契有冇事啊，有冇争银行钱啊，有冇乜嘢噶嘛？吓、啊，即系按咗几多度啊咁样嗰啲嘛。咁呢样嘢应该系个律师问题咯。 即系其实有啲乜嘢，如果系关阿 Pauline Hanson 嘅事咧，都系赖 Pauline Hanson 唔啱噶啦，系咪先？最 最嚟选举啊，好多呢啲咁嘅嘢挖出嚟噶。澳洲都系一样噶嘛，全世界譬如香港有。 其实咁啊，个政治就系咁噶啦，政治斗争就系咁。 因为系 黑材料啊，呢啲咁嘅嘢啊，吓呢啲讲啲负面新闻 系咁。系31号啊？ 系啊。 西澳嘅選會選舉嘅，咁今次咧就因為呢個 One Nation 啦 ，Pauline Hanson One Nation 就好強勢啊，咁樣就即係呢個搞到 Liberal 都要同佢即係揾個合作，即係揾 One Nation 合作，即係大家嗰、那個 preference 嗰票咧，大家互比啊，咁樣就因為咧呢、這個Liberal 咧，即係 Liberal 就驚輸啊嘛，驚輸俾呢、這個啊，驚輸俾。系啦，咁样佢就要佢就搲咗 One Nation， 咁如果拍住 One Nation 咧，佢好大机会就可以即系即系保呢个职位去 保任嘅，保住翻自己嘅职位啦，系咯， 系啦，咁就因为呢个 One Nation 咧个势好强啦，就搞到咧呢个 Labour 咧又要揾阿 Green 啦，揾绿党啦，咁绿党系一个左教嘅党啦，咁就佢哋就即系。即系原本咧 ，Labour 就揾 Green 去做配票嘅，即系大家即系互配票嘅，咁样就系咧，后屘搞到就嗌交咯，系啊。阿猫姐可唔可以讲呢度？呢度几好笑？ 哦，几好笑喎呢单嘢。跟住咧 ，Green 咧而家失势啊嘛，即系见到 Labour 抢佢哋咁多左交咧，系啊。咁系啊，所以佢而家就拉拢啲回狗啊，我睇下。 是啊，话啲回教人话为咗要对抗 One Nation 嘅嘛，佢哋喺度讲话 One Nation 咧， 嗰啲唔系回教，嗰啲人咧系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投机分子嘅，佢哋唔系真系信教嗰啲人嚟，所以即系叫佢哋回教就啱啊！嗰啲即系佢好投机性啊，觉得阿 Green 会俾着数，佢就投机咯。你谂下，根本回教嘅价值观同 Green 嘅价值观都唔同嘅。 Green 系超级大爱包容嘅， 系咯。同回教都唔同咧，嗱你谂下 ，Green 又赞成 gay marriage 嗰啲嘢喎。 咁啊，呢个叫做即系都好快知啦，下一集唔系下一集未必知，但系即系再下一集已经大概知会发生咩事啦，系咯。 嗯，喂，仲有 One Nation 林振又好似又 DQ 咗自己两个 candidate 喎，喺西澳嗰边。 因为嗰两个系即系阿猫姐，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嗰两个？ 哦，另外嗰两个人咧，点解会俾人 DQ 咧？因为佢哋反对 One Nation 咧同呢个 LMP 喺呢个西澳合作。咁咧有人怀疑咧，就系、是、呢个 James Asby 咧就喺度搞事，就踢呢两个人走。因为 James Asby 系好中意搞政治噶嘛。 James Asby 甚至问佢哋攞佢 personal Facebook 嘅嘢嚟 monitor 佢上网讲啲咩添。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所以有人怀疑系咁咯。 都系咁噶啦，树大招风。你当 One Nation 一起一角色一起嗰时候，就自然好多即系 啲 politics 啦，有啲位俾人哋吓，系有啲位俾人去挑战噶啦，一定有咯，好正常啦、啊。 咁佢两个都咩啦？佢两个都 go as independent 咁算啦。 嗯， 啊，嗰两个人 independent 就变咗 系啦。咁就另外一单都大新闻啦，落即系penalty rate 喎，你知唔知咩叫 penalty rate 啊？我哋之前节目都，我哋之前节目都夹过噶啦，系啦，咁就即系 penalty rate 系咩啦 ？penalty rate 系澳洲其实一个叫引以为傲嘅国策啦。咁就系讲紧，譬如星期六、星期日同埋公众假期咧，喺呢个其实好多嘅行业啊，例如譬如呢个叫做 hospitality 啊，即系呢个叫膳食服务啦 ，retail 零售啦，同埋呢个叫做 fast food。快餐同埋呢个叫 pharmacy 咧，都系可以有即系之前就有双倍甚即系倍半至双倍嘅补税咁样啦。咁基本上咧，其实咧佢系即系呢啲就叫补偿翻。譬如你话周末周日系即系补偿翻你唔可以同屋企人啊，唔可以同 friend 啊，唔可以即系叫 miss out 周末嘅叫做周末同埋即系所谓即系简单嚟讲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而要开工嘅嘢啦。咁佢就讲緊譬如你话新即係礼拜日佢嘅补税呢，咁佢就譬如你话喺零售嗰度呢，原本呢就係双倍嘅，咁就跌咗落倍半啦，呢个就係 full time 嘅 retail 员工啦 ,casual, 即係 full time 系 part time casual 呢，即係其实譬如即係炒散就两倍变变倍七五，係啦 ,hospitality, 咁就倍七五就变倍半啦，係啦 ,casual 都係冇转嘅 ,fast food 倍半会变 125%, 咁就 casual 呢，即係炒散呢就 175% 变 150%,药房就哇，药房呢个都揀得几金啊！呢个就双倍就变倍半 ，casual 就系双倍变一七五，系啦。其实咧呢个咧，譬如你呢个就 expect 喺七月就开始实施咁样啦。咁就讲紧即系其实呢一月，即系其实你减咗呢啲咁嘅嘢咧，就会令到呢啲叫做即系呢啲叫譬如低收入嘅，即系低收入嘅员工就会即系譬如话即系 struggle to make ends meet 啊，同埋但系咧，其实就即系。你講緊如果係一個以商家立場嚟講咧，就話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個人工成本平啲嘅話，就可以 afford 到，因為其實你知澳洲係都而家多，而家就少咗啲啦。但係以前大部分鋪頭星期一都唔開噶嘛，係咯，咁就咁樣咯。其實喂，其實你哋點睇呢單嘢？係咯， 咁其實咧，如果我覺得即係補水就即係我覺得個人覺得就應該係要嘅，但係咧就唔係要到咁即係嗰個額度咁大咯。咁因為佢先頭都係講話好多鋪頭咧，即係因為嗰、那個星期日開工嘅話咧，佢個生意額未必係有啲即係睇你做乜嘢，佢未必係會得即係多翻嗰倍半兩倍去嘅，但係佢要俾翻個員工嗰度咧，咁佢造成有啲鋪頭咧就係索性唔開咯。咁就佢而家就話如果可以。即係將人工成本減低咗咧，就令到多啲鋪頭開翻咧。咁啲人咧又會多，即係佢會請翻多啲人啦。因為佢嗰個星期日開工，同埋嗰個即係啲人會做嘢嗰時間又會多翻啦。即係咁樣講咯嚇。咁 唔係，但係我覺得而家個問題唔係呢樣嘢喎。而家問題係個經濟唔好喎。即係佢唔係討論呢樣嘢，應該係點樣令多啲人消費先啱。即係你多人買嘢嘅，就算出多糧嘅，我覺得唔係個問題喎。你而家澳洲經濟又差嘛？ 你好少人，好少人買嘢嘅，靜嘤嘤嘅周圍， 係啊，係咯，靜嘤嘤周圍，你所以你個成本咪重咯，因為你冇人幫襯啊嘛。問題就係、是， 你冇咁 volume， 我覺得係本末倒置嘅政府係做呢樣嘢，係即係佢唔係解決個問題，係只不過斬腳趾避沙蟲，唔想講呢個經濟嘅問題。 唔系，我觉得帮助不大嘅。你减咗嗰度咧，即系你减咗嗰个人工，而即系系咪令到嗰啲铺头有 intention 去开多啲咧？其实 就算俾你开冇用噶，你开冇生意有乜用咧？有春用？ 唔系，其实而家都唔系，而家唔同以前啦。两十年前就可能有嗰啲铺头，但系而家我都唔觉得有啲铺头系唔开嘅啦，已经。因为你好多，譬如你喺商场喺街，你唔开都要俾租噶嘛。 你租你估而家租平真系？ 系咯，就租好贵噶嘛。你所以佢呢、這个其实呢个就唔系咁大嘅问题。但系佢如果俾佢减咗人工咧，咁就变咗难 揾食， 有人 难揾食啊！真系难揾食啊！即系靠呢啲开饭噶嘛，炒散嗰啲系咯。 系，同埋有好多嗰啲咧，四五七嗰啲，或者剩，或者嗰啲work holiday 嗰啲咧，尤其是做fast food 啊，好多嗰啲 就 是、 靠假期炒散。系啦， 系嗰啲好多呢啲去咩嘅，咁你而家变咗咧，即系你即系打工嗰啲个 bargaining power 系冇嘅，基本上，即系佢减你都要做啊。 咁就即系你话你即系我就系咩啦？我其实我反对 penalty rate 嘅，我系入嚟右交嚟嘅，系啦。咁就 唔系我觉得都唔应该有，因为其实好多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冇。 唔系啊，同埋就系咧，即系 OK 你星期六、星期日要翻工 ，that's fine。但系你唔好唔记得澳洲系有最高工时噶嘛呢啲嘢。你平时休咁点咧？系咪先？你平时都有得休啊？ 唔系，同埋冇忘记最低工资就系17.几， 同埋有最同埋有最高工时嘅呢度系啦。 如果你星期日翻工，你十多个几乘翻一点五上去系几多咧？1.7啊，1点有啲 double 啦，二 三 三咁样， 三十几个钟，三十几蚊个钟，有啲 系咯， 系咯。 所以星期六日翻工咧，即系咪即系嗰啲人系即系而家做嗰啲 part time 嗰啲咧，系抢住翻噶嘛？ 系啊， 你唔惊搵钱噶？ 即系划更嗰啲系冲住去划星期六日公众假期更噶嘛？ 系啊。咁而家降翻低，我覺得係合理嘅。 係啊，即係阿簡洛夫提出一個，即係我成日講嘅 point 咧，即係你澳洲，你真係唔好以為自己自成一隅啦。你其實係 part of Asia 嚟嘅。你睇你紐其蘭，你最主要嘅競爭對手係新加坡、係中國、係香港、係日本、係台灣、係泰國呢啲地方有冇 penalty rate 咧？冇。即系如果你要觉得自己系，即系你已经唔系一个强国，你系可以个个听你知讲。譬如即系美国话有 penalty rate， 咁即系吹鸠仗啦，系咪先？你系大佬 ，OK， you win 咁样系咯。但系即系你澳洲，你而家好多嘢系要同呢班友斗平、斗贱、斗竞争。你系好多时系反而系要即系系啦。咁你认为你咁嘅嘢真系阻住世界前进嘅系咯？ 因为可能以前简单啲咧，佢哋嗰个生活模式咧，就系即系嗰个模式嗰个基础等就系、是、正常咧就系、是、一至五翻工嘅，六日就一定系家庭日啦，放减噶嘛。咁但系而家个社会嗰个即系个形式转变咗啊，各行各业或者嗰种即系生活方式啊，同埋嗰种工作方式改变咗噶嘛。嗱，调翻转其实有一班人佢系唔中意六日放假噶。即系中意我中意 闲日放假就要放闲日，或者 反而系有啲朋友中意咧，我礼拜六日我宁愿开工，就宁愿你放翻礼拜等静静啲，海滩都少啲人咁啫。即系有班人系咁样样嘅，咁所以咪呢个就等个市场嚟到调剂翻啦。譬如话六日系都冇 penalty rate 噶，咁咪拣一即系等个市场就有班人嫌礼拜六日我要放假，我唔翻呢啲工。咁有班人系中意礼拜六日翻工，所以攞礼拜一 唔系海滩度我白。咁讲啦，即系你讲一个，譬如你 去适应翻呢个形式咯吓。咁其实 penalty rate 都即系可以有爭議性嘅，可有可無，其實都有佢嘅支持點嘅。 你唔係其實即係你諗下咁講啦。如果樣樣嘢啊都係開呢個叫做禮拜一至禮拜五九至五咁樣全部 operate bank hours， 咁其他人點咧？即係你有冇諗過你自己放咗工其實好唔得閒咧？你成日要 take time off work 咁，你好多時你翻工你行唔開噶嘛，大佬。你個 唔 係你係咯 嚇啊！咪最搞笑一樣嘅就係嗰啲。即系嗰啲百货公司啦，佢开九五嘅， 佢搞唔边个去 shopping 啦，系嘛？其实你应该调翻少少香港咁样咧，开十二点一点， 系啦， 夜晚九点咁样啊嘛。但系呢度啲人又即系唔识转博，系啊，我翻做 retail 就要做翻九五，但系你边个翻紧工嘅时九五边个时间去行公司啊？系嘛？所以其实又好恶。 唔系有嘅，有师奶，有师奶行噶，好多的。你 师奶 边个区咯？ 你好多嘢都好多人都做翻工嘅，有师奶呢、這个，有啲师奶都系翻工啊，即系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先 得。我听过，我都系半个师奶，我做 part time 噶嘛，有时我会落去啲商场。唔系我有时会， 你 full time 你翻工你点会？ 我有时会落商场行嘅，即系如果你 winter day 咧，有啲其实有啲场，譬如我去 Miranda 场咁咧，都好多车噶，好多师奶行，同埋有啲人咧食饭时间都会行街嘅。但系问题而家，我觉得佢嘅问题。 唔系，我即系将个时间 shift 咗去中午先开咯，十一二点先开咯。 即系你个工时系一样，但系个 availability 个 availability 好啲啊，个 uptime 多啲啊，系咪啊？系啦， 你 有啲工而家已经系咁啦，佢 package 俾你，咁你要翻星期六日，可能休平时咁咯。有啲公司都开始。 唔系啊，我哋就系讲紧成个商业社会就系因为。咁樣而應該轉變，即係遲少少開，夜少少收。呢一來你個 uptime 多咗，二來就係你可以食正上班族兼係有，即係叫做理論上有能力消費嗰群人 ，capture 佢哋放工嘅消費力，咁樣兜底啊嘛！你全部嘢開 bank hours 對大家係冇好處 嘅。唔係，係啦，冇錯啦，即係各行各業有佢特色噶嘛，係咯，所以唔應該話我哋一定係要露天我哋跟大隊咧就係一至五朝九晚五咁樣。 有冇去過日本先？日本咧以前咧，佢哋真係好似澳洲咁噶，因為後屘佢哋未之後咪經濟咪耷嘅，佢哋後屘所有嘅鋪頭都要延長開到譬如七點八點咁咯。日本啊，日本嗰啲即係經濟之前好差噶嘛。 所以咪就係話，即係唔好以為你唔好以為自己係世界嘅中心，你要圍住個世界轉，唔好覺得世界會因你而改變咯，係咯，咁啊，即係。咁就即係 anyway 啦，都爆晒鐘啦，即係好好嘈而家。咁啊，我哋下一集，我哋下一節再見啦，係咯。 OK。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好，欢迎翻到嚟港珠澳第五十二集第二节啊，系啦，咁我哋头先咧一番争论咧，即系咪后都争论呢个 penalty rate 咧，对于澳洲咧，其实长远嚟讲有咩深远影响咧？咁啊，唔出得街嘅内容系啦，咁就搵我哋打牌，搵我哋食饭啦。咁我就留少少俾你听咧，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即系呢个港珠澳之友自有机会听嘅，系啦。咁咧嚟紧即系呢第二节咧，我哋讲下。阿猫姐最中意嘅做嘅活动啦，猫姐最中意派钱噶嘛，系咪？咁啊， 哇！我点会好似你 派嗰时就派钱啦？ 我唔系二世祖，二世祖先有钱派啫。我呢啲穷 X 嚟噶嘛，穷 L 嚟噶嘛。 你都冇 L， 你系 L 穷 L， 你都冇 L 嘅。 <Okay. 笑 > 即系 anyway 啦，即系呢个叫 喂，我哋 Turnbo 啊，即系有钱啊呢啲，睇我哋 Turnbo 几识使钱，用我哋啲钱乱咁派。 佢叫阿亲善大师 Julie Bishop 出去派钱咯，派俾边个啊？ 周围派呢排劲嗱，又去美国派俾美国啦，跟住又去以色列派钱啦，而家最近又去印尼派。 佢喺美国派俾边个啊？ 佢美国就同阿 Trump 唔知倾咗个 deal 咁咧，但系啲人计嗰条数系等于欧洲派钱噶嘛？ 嗯，佢 即系佢做佢倾系， 佢同 Trump 倾嗰啲咩 deal 啊？ 即佢傾咗一個好似 something like 啊，嗰啲免税有啲 item 免税優惠嘅，去 import 嚟嗰啲咁嘅嘢嘅。但係啲人數過咧，澳洲可以 import 去美國免税嘅嘢係少過美國可以入嚟嘅嘢噶嘛？ 係啊，咁跟住咧？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咪即係派錢咯，即係抽人哋少啲税啊嘛，係啊，逆差啊嘛。 跟住佢去以色列就真係直情俾錢啦，呢、這个就唔使讲啦。跟住 佢以色列，佢即係其实最近以色列总理啊内塔尼亚胡呢就访问呢个澳洲啦，咁其实即、就、係、是、 澳洲係、啊。 但係都几得意，我睇到佢即係又佢又同阿 Bill Shorten 啊，又同阿 Malcolm Turnbull 啊，又即係佢太太呢又同阿 Lucy Turnbull 啊呢、這个头号死全家人物啦，係啦。咁就去咗Inner West 一间即係叫kosher， 即系其实犹太用 kosher， 即系犹太教嘅方法嚟处理食物咧，即系例如唔可以见血之类咧，系啦，咁嚟饮咗个 coffee 咧，跟住佢又去 Paddington 附近一间Jewish 嘅学校度参观咁样咯，系啦，佢以色列同佢派咗钱啲乜嘢啊，姐？ 吓、啊，以色列，我以色列嗰个我真系唔记得几多钱啦，但系总之佢直以色列嗰个就仲离谱，佢直接派嘅，俾人屌到瞓喺度嘅。跟住而家又去， 喂，佢用咩？ 系咯，佢用咩啫？ 理由或者用咩？即系名义，譬如你话经济援助定乜嘢？即系有个出师有名嘅一个名义，佢系乜嘢个名义嚟噶？ 佢系咩交流合作团咁嘅形式咁样派钱咯？即系话同人哋 交流合作 生意， 交流咗啲乜嘢？合作咗啲乜嘢咧？ 就话同好似同以色列就 partnership 做啲嘢咁样，就其实派钱都俾人督爆去，因为嗰个 project 全部 involve 都系以色列、澳洲冇人 involve 噶嘛。 因为其实咧呢度就讲话而家嘅 bilateral trade 咧 between 澳洲同埋以色列咧就系$1.2 billion 一年。咁其实咧以色列咧就 sending less than 1% of its exports down under。跟住之后咧，原来咧澳洲嘅 product 咧就系、是、即系譬如以色列全部嘅嘢咧就占佢0.3% 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内塔尼亚胡咧今个礼拜咧就访问即系新加坡同埋雪梨啦。咁佢就同阿李显龙咧就揽头揽颈啦。喺雪梨咧。咁佢就即係其實都係一個比較似一個招商嘅旅行咁樣咯。咁內塔尼亞胡咧就話 ：I'd like to encourage the Australian and Israeli companies to increase in trade。 跟住咧俾人屌佢話咧咁樣俾錢咧，阿 Turnbull 俾人屌嘛。跟住阿 Turnbull 仲死撐話嗰個係 good deal 嘛，即係俾錢以色列唔知做啲咩研發咁樣。 咁佢就咧就話， 因為啲人串佢話點解冇澳洲人？你俾咁多錢以色列，點解冇澳洲人 involve 喺嗰啲 project 度？ 咁澳洲人唔夠識做呢啲嘢啊嘛，咁咧佢咧就即係佢就其實咧呢啲 project 咧就包括喺國防網，即係 cyber security， 即係網絡安全、教育、農業、水利、能源同埋環保嗰度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做Turnbull 咧就即係佢就話即係呢個係令到一個 framework 就係 for Australian scientists and businesses to creat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係啦，咁就可以。佢就覺得呢樣嘢澳洲同埋以色列就可以相輔相成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你仲講話佢即係講以色列啦，佢仲有派喺邊度派錢啊？佢你講埋佢好唔好？ 佢啊，你係去以色列之外， 你話 印尼啦， 咪俾人踢爆印尼派咗$60 million嘛？ 印尼咩事啊？ 就话帮援助啲唔知难民啊 ，kind of 嗰啲咁嘅嘢，俾$60 million佢嘛？ 有啲咁嘅事？ 系啊，你冇睇咩？俾人又屌到瞓喺度啦呢个。 咩啊？呢个？ 跟住啲人系啲人嘈话，点解澳洲而家经济唔系差，点解仲出去派钱啊嘛？ 咁即系呢个咧，就即系其实佢哋签署咗份嘢啦，咁就即系讲下呢个叫国，即系佢哋就同呢个喺国防嗰度会合作咁样咯。佢签咗啲咩？佢派咩钱啫？你佢边度派钱？ 我咩派？我冇登住咩？嗰个印尼嗰单 咩啊？唔系啊，即系 印尼单。 你冇啊？就系、是，所以我要讲啊，系、 okay. 啊。 哦， 即系你 话佢派， 即系我唔想做，我唔想做啤梨哥啊！即系你可唔可以你想讲一样嘢，我俾你讲，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准备一下咧？ 哦，系呢、這个 大佬，即系我唔想我做咗节目，我变咗啤梨哥咯，喺度铲你啊，大佬啊，你讲你讲你就准备啦，你唔可以 說。我唔系啊，呢、這个我记得啦，记得啦，记得啦。呢、這个佢讲翻 life， 以色列又系减，印尼又系减，咁我要即刻开嘢嚟讲，大佬。 唔系嗰个live export 嚟嘅，60 million live export。 live export 好耐啦，大佬，佢就 系而家佢之前佢 ban 咗噶嘛，佢而家翻嚟攞翻啲，系攞翻啲钱， 攞翻六十个 mil 啊！ 佢攞翻六十个 mil， 同埋即系佢要，因为佢 ban 咗，咁佢系咪要赔俾人啊？因为即系 Indonesia 系唔系系唔食猪噶嘛？咁点解要整 live export 啊？香港嘅听众唔知咩叫 live export， 就系喺澳洲嘅牧场活生生将一扎牛摆喺啲透气嘅叫做仓度啦，用船咁就运 出口系啦， 出口去印尼。咁其實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咧，聽落去咧，就即係冇乜所謂咁樣啦。即係你其實你以前咧，如果你喺香港住嘅話，啲火車都運牛運豬咁樣啦。阿簡洛夫同埋阿貓主席都應該記得啦，係咪？即係以前 記得係啊，嗰啲 係啊，即係落即 係新界啲火車出嚟噶嘛，好臭 啦。即係其實五豐行，你記得咧喺以前咧，即係而家叫香港理工大學個新 building 嗰個位咧，以前就係五豐行喺嗰度做集散噶嘛，係咪？咁但系咧，澳洲佬咧，因为大爱啊，即系同埋要即系要尊重生命咧，所以就觉得咧呢样嘢系好唔人道嘅，就系、是、觉得啲牛咧，即系你要佢长途跋涉去印尼去俾人劏，就会一来就释出啲毒素啦，二来就系一样嘢叫 animal cruelty 啊，就会对啲动物嘅权益有损咁样咯，咁就系不嬲系 ban 咗呢啲嘢。但系咧，澳洲一般嘅 cattle 即系叫 cattle farmer 咧，就觉得活牛出口系正，因为印尼系大家都知系一个回教国家嚟噶嘛，咁回教国家系唔食猪肉噶嘛，咁如果可以将呢啲活牛当高质素嘅鲜牛肉，真系新鲜嘅生勾勾一只牛肉运到去印尼，即刻喺嗰边就屠宰咁样，咁系可以卖得高嘅价钱，同埋可唔可以卖得个量多？因为你印尼系因为印尼多山同埋即系个气候唔系一个种牛嘅地方啊嘛，系咪先？咁即係一个好正好策略性嘅伙伴㗎嘛。咁佢之前就係因为本地啲左交而 ban 咗啲咁嘅嘢囉。咁佢而家恢复。 而家佢重启呀，而家重启呀，俾钱囉跟住。 咁其实呢个係正㗎喎，呢个係大商机嚟㗎。咁佢边得派。 佢其实佢而家唔係只对印尼㗎喇，其实我自己消息知道呢，就好似话去中国都批喎，所以而家喺中国都商人嚟问下话。 所以我哋死囉，我哋买个名贵囉。所以我哋 系啊，佢想喺澳洲攞啲靓嘅种牛落去中国嚟到，即系啲牧场嚟到培植啊，系啊，打中跟住咧就卖啊，就卖俾其他嘅牧场咁样啊。因为佢引进系高，我哋高品质啊嘛，我哋啲乳牛啊、啲牛啊、啲质素系高噶嘛。咁你中国 唔系啊？中国而家唔同你买牛啊，成个牧场买咗你啊， 成个牧场买咗你 啊。冇错，我知啊，我知啊，我留有啲客做紧噶，问紧我有啲客帮佢做紧呢啲。資料搜集，佢就想買個農場，跟住之後就運一百幾隻牛翻去中國度噶。咁我就諗緊，喂，其實唔係牛個種嘅問題啊，係嗰個環境嘅問題。即係呢啲牛翻到都死啦，咪你中國嗰個環境嘅問題啊嘛。即係你因為中國點解係做唔到啲咁嘅牛咁高質素牛，係因為個環境啊嘛。咁你話澳洲攞嚟攞咁靚嘅牛翻嚟都係死喎，因為你個環境係你係做唔到，你唔係話只牛個本身啊嘛，你個技術同埋個環境有冇咧？冇啊嘛。 阿猫主席， 咁我咪解释翻，你翻嚟，我都冇用噶。 阿猫， 有冇咁嘅草啊？有冇咁嘅空气啊？有冇咁嘅水啊？啊！ 你其实咧，你讲一样好好嘅嘢就系咧，你知呢度有和牛噶嘛？系咪啊？即系呢度有所谓 wagyu 噶嘛？其实系即系神户有几间牧场咧，好多年前咧就即系叫做，即系佢就即系其实 officially 俾澳洲几个牧场去攞啲种咁，但其实你食落澳洲啲和牛都唔同日本啲和牛嘅。澳洲啲和牛系甜系淋，但系油脂分布嗰啲 marbling 系好唔同噶嘛。呢、這个咪引证翻你讲嘅个环境系好，即系个环境嗰啲草、嗰啲水、嗰啲即系气候、altitude 湿度系养出嚟嘅唔同啊嘛。 系啊， 咁咪就 系 咁咯。 嗰啲 下 嗰个下。 系啦， 佢哋咪就系谂到就，我哋买啲靓嘅牛翻嚟得啦，咁样咪靓嘅牛都变靓嘅牛都死啦，翻嚟真系死牛。 即系你好似讲紧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可能阿简洛夫同埋阿猫姐有听过啦。你记得咧，即系其实咧，譬如咧，你话喺强国北方咧，冲啲茶咧香啲噶嘛，因为嗰啲地方系硬水噶嘛，系咪？有冇听过呢一样嘢？所以譬如系 hard water， 所以譬如咧，你话咧喺美国、加拿大咧，即系冲嗰啲咁嘅靓龙井啊、靓铁观音啊，系香啲，嗰个茶饮落去系即系实叫实啲啦，即系因为我屋企人饮茶好捻中意饮茶咁啊，即系佢哋嘅喺个成日怪啊，喺加拿大冲啲茶同香港嗰啲好唔同，因为香港嗰啲咧，香港即系譬如话香港冲茶。香港啲水一来你只系打咗 chlorine 噶嘛，系咪？同埋香港嗰啲即系 rain water， 佢唔系 mineral water 嚟噶嘛，系咪？咁咪叫软水咯，系啊，所以冲出嚟冇咁香，系啦。 屌讲讲咗好捻多题外话啊！阿猫姐，唔该你以后铺新闻咧，你真系即系你唔好话讲咧，跟住之后咧又唔捻准备。好啦，我哋 我睇过噶啦，但系我真系有时记唔到咁多。 屌你咩？咁你话你开住喺个 screen 度做节目咯，咪好似我咁样咯？屌，真系搞到我生果哥上身啊又！ 都系帮手增加收听啫， 屌你，屌你啊！真系，唉， 喂，落下个 topic 啦，冇时间啦，喂， 落下个 topic， 咁就咧，我哋上一集咧就即系阿简洛夫咧就做一个好深入嘅分析啦，咁就系讲咧，澳洲咧好多，你等等啊，屌！澳洲好多时咧，啲银行咧，即系点样攞一啲窿翻嚟咧？全部其实都系即系由于即系买一啲叫存款证啊，同埋利用息差去买一啲钱翻嚟出债噶嘛？记唔记得 啊？系啊，系啊，即系其实澳洲直我分析过就系点解澳洲个存款率系好即系好偏低啊？咁其实但系而家呢度即系嗰个量化，即系全球量化宽松之后咧，即系嗰个即係你個投機嘅性咧就好犀利嘛，咁你澳洲銀行咧，你靠本地存款咧係唔足夠借錢出去借出去嘅，咁佢就澳洲銀行咧，所以大部分嘅錢咧，好多即係好多都喺出面借翻入嚟再借出去嘅嚇， 係啦， 即 係點啊？你講， 咁即係要一個即係同業拆息咁咯，即係同行家借咗放出去，咁咪即係拆息俾個行家，即係俾自己嘅行家咁咯。 咪食 margin 咯，係咪先？咁而家咧就咧即係咧，係啦。咁而家咧就講緊咧即係其實呢篇美國 article 嚟嘅，咁就係講咧而家美國咧就醖釀加息啦，咁就會影響到咧喺15,000公里以內嘅澳洲咁樣啦。咁就點解佢會影響15,000公里澳洲咧？咁你 OK？ 咁譬如你話美國加息啦，咁澳洲銀行嗰個叫做 cost of 去攞呢啲叫錢翻嚟，係咪會升咗？咁你知銀行你班咁嘅算死草，佢就唔會揞咗呢啲叫 loss profit 咁樣噶啦。咁佢係咪要加翻呢度嘅息咁樣啊？係咪啊？即係佢呢度睇 佢融，因為佢融資嗰個成本高咗啦嘛。 冇錯啦， 你個息貴咗啦嘛。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我哋上一集咧都讲过咧，话咧即系呢个叫房贷系占澳洲嘅 GTP 嘅好大部分咧。咁其实即系你话几大银行啊 ，ANZ 啊 ，NAB 啊 ，CBA 同埋 Westpac 咧，咁系咪就惊到脚震啊？即系你加息，但系咧呢一啲借咗出去嘅钱咧系占你个业务，再加埋甚，即系个大到系可以嗰个数额系大到好似澳洲 GDP 咁样咯，系咪即系脚都震埋啊？你话系咪啊？ 咁就系啊，同埋可能有部分嗰啲系放咗翻去，系用嗰个定息噶嘛，系个定息噶嘛。咁嗰啲 而家最大镬系你睇下呢排啲澳纸系咁又系咁升翻咧。如果譬如啲银行去海外借啊，到时要还咗扑街噶咯，即系澳纸万一跌嘅话， 都系噶。因为咧，原来咧，你话即系比对翻，即系世界上唔同嘅银行体系咧。即係你話澳洲咧就咧原來咧係用三，即係喺呢個叫 debt market 啊，喺呢個叫債券，即係呢個我唔知中文係咩啦，即係總之係即係放債市場度啦，係啦，就30係啦，喺34% 咧 of 呢、這個 of 呢個澳洲放嘅債咧就喺債券市場度買嘅，但係咧喺德國同埋喺法國咧就係 20% 咁樣咯，日本咧就係21% 啦，咁即係你話如果你真係咁大嚿錢咧要借翻嚟嘅話，一加息啊，咁系咪濑嘢啊？系啊，就系咁咯。 唔系咁，佢澳洲个好多时佢而家个银行嘅贷款咧，就都开始唔系好跟呢、這个储备银行嗰个利率嘅，即系譬如储备银行系即系前嗰排减息，佢都有啲银行都冇跟嘅。咁如果 系啊。 但如果譬如而家出面嘅市场加息嘅话咧，佢可能仲快过央行，即系澳洲央行都可能未加息，佢可能已经会上调呢、這个贷款利率噶啦，会啊， 系啊， 咁同埋因为佢正如所讲就系、是、即系澳洲而家嗰个债务咧，好大部分系一个即系嗰个家庭债务好高嘅，咁大部分都喺个楼岸嗰度啦，咁如果佢一上调。即系如果佢一上调利息嘅话咧，会好大影响咯。即系同埋澳洲变真系好个好 vulnerable， 好脆弱啊！即系而家对呢个息口嗰个敏感度好脆弱噶，会吓、啊。即系加少少息咧，可能影响经济好大。 即系其实你话加少息影响经济好大咧，咁 partially 都系因为即系澳洲一来就系个银行太过倚重呢个叫留岸嚟生存啦，二来就系澳洲有一样嘢咧就叫做negative gearing 啊，我哋成日讲咗好多次噶啦。即系呢个叫做negative gearing， 即系负扣税啦。咁你即系可以一间买一间，一间买一间咁样啦。咁就因为咧，你个租咧就系永远冚唔翻，因为你楼价太高咧，你个租咧系永远冚唔翻个楼价噶嘛。咁嗰度其实你账面上系蚀咗钱噶嘛。但系咧，即系点解澳洲个楼市持续高企咧？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咧，因为你可以用蚀咗钱嗰一部分咧嚟扣你入息税啊。咁就即系其实你系 at the end 你交少咗税嘅，所以其实成班即系譬如买得起。好多买得起楼嘅或者一早已经上咗车嘅咁啊，一间搭一间咁样咯。咁你一加息嘅话，即系你其实你今年你好多时你讲紧 Hays 啊嗰啲 Michael Page 啊都出咗呢个叫做薪酬统计啦。今年加薪啊真系同即系会系高，即系都系个篇幅系会算系比较低咁样咯。咁你话一加息会点咧？咁啊，阁下治理啦，系啦。咁就。喂，猫姐咧，其实咧，你提出咗个好正嘅理论，我前几日同你吹水，你话其实而家澳洲个处境咧，有少少似嗰阵巴西喺系咪巴西早几年咁样，即系谷高你个汇率，跟住之后就一嘢怼翻低你，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一样嘢？ 你话而家谷澳，我觉得佢玩紧巴西个招咯，系啊，以前好多十几廿年前，唔知有冇听过啦。巴西以前经济都唔错噶嘛，就系俾美国佬玩呢一招咯，就系先谷到嗰啲 real 就升值啦，跟住就突然间一错，咁就即系个贬值咧，咁啲人咪狂揸美金，令到 real 唔值钱咯，即系巴西个 real 啊。 但你 即系其实。但佢而家，我覺得佢係玩緊呢一招啊！對澳紙係，即係美國佬可能有可能係咁樣。 喂，佢美國擁澳紙都唔係第一次啦。嗱，早幾年咪擁到嗰時啲澳幣強到幾乎同美金一對一咁滯，幾乎去到咁勁啦。早幾年你有冇個印象啊？啲貨幣又係好勁嘅， 曾經高過美金啊！有段統計 係啊，好犀利啊！嗰年咪入美國佬頭咯， 1.3咁樣啊嘛。 系啊，直情一对一啊，对美金好犀利啊！嗰年我啲试过，咁跟住又跌翻落去咯。 系啦，咁就即系之后会点咁都真系今次真系要睇下侵侵大帝同埋耶伦点搞啦。系啦，咁就即系而家已经咧系咧有啲人咧吹风咧系谂住就即系其实都系睇到我哋所睇到嘅嘢啦。咁就话即系你班友過度借貸，咁就睇下你幾時爆。咁而家有個即係高，又係講呢個 Goldman Sachs 啊 ，Goldman Sachs 嘅校友會咧，就係諗住就係懟 Westpac 睇下佢幾時爆咁樣咯。係啦，咁呢度有位主持你應該好驚。 系咩？唔讲边？早排咪话好似阿 Pauline 为想 inquiry 嗰啲 bank 噶嘛，银行嘅运作啊嘛，咁嗰单嘢有冇消息添啊？又话即系 不了了之， 好似不了了之咁啊！又系咯，我就好似即系今年出现，跟住好似又我又跟住再收唔到咩 update 嘅，咁又话要即系话啲银行嗰啲操作啊，即系运作啲信用卡啲息口又好高啊咁样。咁跟住好似又跟住又冇咗下文咁樣啦，即係有啲政客提出過嘅， 好似唔知由13厘 ANZ 將呢個信用卡就13厘變11厘，咁就即係其實咧，我有睇咧 ANZ 咧嗰篇新聞稿嘅，即係點解要咁樣？佢話：哦冇啊，我哋 review 咗我哋嘅 product offering， 我哋決定咁樣咯。但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呢個叫做你阿貓姐，你會唔會覺得咧係咧呢個臨尾掠一掠你啊？似唔似？ 呢個邊個？ 诶，即系佢哋减息嘅原因系咪临尾？ 切，你边有减到啊？你减两个 percent， 减信用卡嗰个冇用嘅，你唔系嗰个嘛？ 你 佢都好高噶嘛？ 系信用卡本身就高噶啦，根本就高。之前都有HBC 定唔知边个投诉话太高噶啦。你减信用卡有鬼用咩？你减真系譬如人哋卡窿啊，你起码减卡窿嗰啲都有用啲啊，系咪先？就算你唔减空窿，卡窿都好高噶。 最大流岸嗰个系最大嘅。你嗰个信用卡，即系你。基本上你係過期還錢嗰啲先至還嗰、那個嗰、那個數唔係好大 嘅。咁我哋唐人唔會即係比較少啲過期還錢咧，但係鬼佬覺得咁樣係好正，咪即係臨尾掠你一筆咯。 即系我系咁谂啦，系咯。Anyway 啦，即系呢个叫做我哋落最后一个 topic 中间讲一讲呢个叫楼盘传真啦，即系呢个好，我哋好快讲一讲啦，啱啊。即系其实你呢度咁多个咧都讲过话，即系其中一个 MP 嘅就话，如果你想搬去雪梨咧，就话即系要 get a better job 咁样啦，我哋要 enable young people get a better job 啦。跟另外个 planning minister 咧就话，即系呢个叫做，如果你有生之年咧喺雪梨上到车咧，咁你就 set for life， 咁就决定喺呢个叫做喺 Olympic Park 啊，喺呢个叫填海垃圾湾嗰度咧，就起一大堆，起600个叫上车盘，就低过市值租金、市值楼价咁样俾啲人咯。点睇啊，各位呢单嘢？ 喂，得600个，得60个啫喎，十分一啫喎， 黐线！俾嗰啲即系首次置业嗰啲啊嘛，系嘛？ 系咯，得十分一人就有机会。 喂，而家首次置业仲有喂？喂，猫姐，而家首次置业我哋咧澳洲系咪仲有冇嗰个补贴啊？嗰啲唔系有几万人 嘅 吓 ？Basic 咧就冇补贴嘅，但系个别发展商有嘅，你知唔知噶？即系你要睇个， 即系唔系政府俾，而政府俾噶嘛？政府鼓励啲人第一次首次置业。 而家唔系一致噶，而家睇个别，譬如咧有啲省咧系有啲开发系政府同埋 property developer 合 作咧， 合作 council 合作系啦。 系啦，系啦，或者 New South Wales 都有嘅，有啲西南區嗰啲有啲house land 嗰啲咧， 同埋 Parramatta 嗰啲 condo。 係啦，有啲佢會有噶，你要睇翻個盤咯，即係個 council 會唔會合作咯？係啊， 嗯， 係啊，即係佢有啲係 approve 嘅 development 咁樣咯，你要睇翻咯，係啊。 唔係，其實講到尾呢啲係冇乜用嘅，即係你話點樣資助嗰啲上車款，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擁人去死嘅。即係如果你嗰個樓價係去到一個不切實際時候，一爆煲嘅時候咧，你擁佢上車嗰啲即係擁佢撞車嘅啫。 你上車 置唔到本啊？你唔係你治標啊？即係樓價升 啊， 係啊，升咗十萬，你又津貼佢1万。系咪即系楼价升咗十？譬如你一，譬如50万嘅，而家升60万嘅，你津贴咗1万嘅时候，即系拱佢去，佢系承担咗90000个债内噶嘛，多咗90000。 呢个系一个问题啦。 系咯，即系你1万做咩都系90000债啊？ 系啦，即系就算 俾你当你 afford， 我当你 afford 到，即系当你买到啦，当你冇问题嘅，你经济冇问题嘅。但系而家啲楼啲 quality 真系好唔掂噶嘛？咁你真系过几年维修，你根本你啲钱都拱晒供楼，你仲有边个钱维修啊？ 你都冇闲钱啊！打飞机都唔掂啊！呢铺 哇，人哋收你 charter 一家，你隔你又瞓喺度咯。 唔系，同埋睇你嗰个经济咧，仲有咧，就系呢，譬如你睇下几年，你系其实澳洲由呢、這个几多年啊？即系佢系繁荣咗成十几年，即系冇乜跌过。 九 即系经济， 唔系九十年代中咯，去到 GFC 咁样咯。 哦，奥运嗰阵时啦，2000年嘅开始，2000年之前已经开始系起啦，之后起到而家，虽然经过金融海啸，佢都冇乜影响到嘅。咁你呢个经济即系全部系咁吹咗出嚟，同埋量化宽松咁吹出嚟啫。澳洲而家你发觉嗰啲即系嗰个市场就业啊，剩啊都冇你嗰冇嗰阵时嗰个咁即系 boom 啊， 冇咁旺 咁细， 冇咁旺嘅啫， 系减晒速嘅。而家系你睇到嘅，同埋你有好多嗰啲即系嗰啲咩，即系外457啊、外劳啊啲咁嘅嘢咧，系将个成个劳工个市场咧拖低咗。你啲人工咧系冇乜升过嗰啲几咁多年。其实升得最多都系喺奥运嗰排啫嘛，即系嗰排因为个经济起，咁你人工又起咁样咧，咁你啲人觉得啊 OK， 你人工又即系你譬如你等于你如果你今日买一层楼，虽然好贵，但你出年又加人工，后年又加人工，你又唔惊搵唔到嘢做，咁你好放心嘛？你同而家唔同啊嘛。你而家可能出年你冇嘢，唔使出年可能你下一个月都唔知有冇工做。咁你嘅时候咧，你嗰、那个即系嗰个 靠乜用？ 唔系啊，你嗰个危即系嗰个危机系大过你以前噶嘛？你明唔明啊？ 都系。 其实而家澳洲系个经济系开始系收缩紧噶。除咗樓，即係除咗嗰、那個即係房地產啦，脱咗軌喺度一枝獨秀之外，其他根本樣樣都係收縮緊噶。 嗯，所以如果而家 收縮咯， 第一少少風吹草動啊，咁你澳洲嗰個受嗰、那個即係嗰個能力咧，就會其實好即係而家好脆弱嘅。咁你到時你孭住成百幾十萬嘅債嘅時候咧，你係點樣還咧？呢、這個嚇呢、這個好多大問題。 其實澳洲那個即係除了本地嗰個經濟有影響之外，其實個國際形勢對嗰、那個譬如話樓市都有相關的影響㗎。譬如話，你而家嗱，而家全世界吹雲吹雲話係好唔安全啊！呢度又有機會內戰，嗰度有機會打，南海又話喐，呢度又話喐，嗰度歐洲又話喐，又邊度話又內戰咗，幾個國家又話內戰咁樣，即係是但一度係有一個戰亂啊！即係唔好大型小型，大型好小型好啦，一出個戰亂出嚟咧，就會即係人生就會有即係人生就會開始有恐懼，開始會有要恐慌噶啦。咁跟住咧就會拖垮個經濟噶啦。咁跟住個即係首當其衝就一定係個樓市啦。嗱，好簡單，你譬如我早幾個月前咪講過話，即係我就好專注講個南海嗰單嘢啦。喂，南海如果真係拆槍走火，真係少少動作嘅話咧，那個樓市又真係撲街啦。我你講，即係嗰個對個人心嗰影響好大噶嘛。即係戰事啊，開槍開火啊嗰樣嘢咧，係對個人個，尤其是對個樓市影響好大噶。咁呢樣嘢就大家再拭目以待啦，睇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除咗個經濟之外咧，而家覺得係嗰個國際嗰、那個亂局啊，戰亂咧，任何一個地方，就算去到歐洲好、南美好，邊度時就出一個小戰啊，少少嘅一個戰禍出嚟咧，就個經濟就真係就係嗰度開始點起噶啦，跟住噼里啪啦成週爆漲咁開始爆噶啦，跟住就等個源頭啫，喺度等緊個源頭啫，即係邊個點火？ 而家歐洲嗰個油液，你覺得會對澳洲經濟有冇影響咧？嗰、那個興起油？呢、这个欧洲呢个油液， 会有嘅，因为如果譬如你而家好多嗰啲个保守油液嗰个抬头成，最主要系打，又系一个而系嗰、那个即系贸易嗰方面咧，可能有啲贸易战啊，或者成一啲比较保守啲，即系 revert 翻去澳洲，其实得益于喺十几年开始嗰啲即系哥布拉斯同呢个全球化嘅贸易咧，即系澳洲系得益咗嘅嘛，咁但系而家咧， 好多嘢走到 出譬如你就講，譬如美國、中美咁，如果即真係打仗，我覺得又唔會嘅。但係有可能喺啲貿易方面咧，有啲摩擦啊、貿易戰或者剩咧，咁澳洲就即澳洲其實好依賴呢個 trading 噶嘛。你知佢自己一個偏遠嘅地方，佢要賺錢嘅， 佢要走出去啊嘛。係啦， 係咁你一去翻即你唔使咁去翻，你好似以前你美蘇嗰個年代咁樣，即嗰、那個即係點啊？就兩個陣，即係個陣型係咁樣嘅時候咧，咁你嗰個貿易有啲問題嘅時候，影響澳洲好大咯。咁就講翻譬如歐洲啦，即係嚟緊喺三月十五號咧，荷蘭大選，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啊。可能即係你見到荷蘭咁細國家，唔係好起眼其實咧。 你又想啊？ 點解？但係因為荷蘭本身係呢個歐盟始創國之一，同埋咧荷蘭嗰個經濟其實佢個國家係細國家，人口少嘅國家，但係佢經濟唔係好細嘅啫。咁同埋佢因為呢個係右翼嗰個 Jack Wilders 咧，佢嗰個民調咧而家係好大機會當選， 高居榜首啊！而家 係啦，咁佢如果佢贏得到，係咪有啲咩影響咧？佢影響跟住落嚟呢個法國啊，法國呢個 Marine Le Pen 亦都係個民調都好高啊。係啦，咁如果你法國好似五六月到啦，咁如果你呢兩個國家咧都又上台嘅時候咧，好大可能影響成個歐盟係會散嘅嚇。 係啦，因為你歐盟呢幾隻嘢都係諗住 H exit 同埋 F exit 嘅啦，係 啦， 呢兩樣嘢都 係啊。咁剩翻德国自己玩晒咯， 因为佢你做其实因为一个荷兰呢个系你一开咗个头咧，跟住荷兰、法国呢两个地方咧，即系如果系脱欧或者就算唔脱欧咧，佢都系会趋向于保守啲嗰啲，即系贸易嗰度咧系唔会咁、即系好似而家咁样 益你噶啦，系咪啫？我有咩照顾翻自己班兄弟先啦、 啊？咁所以。密切留意啦，我而家密切留意歐洲嗰個形勢，我會嚇。 唔係，即係其實咧，譬如咧，即係如果真係要問荷蘭有啲咩出口咧，荷蘭就農產品啦，同埋 啤酒都有啊， 啤酒啦，同埋咧，我唔記得咧，顯學咧，即係 Royal Dutch Shell 咧，係荷蘭嘅，即係顯學油公司，係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 strategic play， 即係一個好具策略性嘅 player 啦，喺呢個叫世界經濟同埋喺呢個叫做。喺呢個叫做歐盟嗰度，係啦，咁就法國就多咯，法國就名牌工業用品、車、農作物，係咪先？乜鳩都有，係啦。 法國係咯，多香水啦，名牌啦 嚇。咁即係你話會唔會影響澳洲咧？咁你話咁梗係會啦。點樣影響咧？咁即係都係 即系都系贾洛夫所讲啦，即系你好多时你个啲好多个 trading 嗰个 scenario 好唔同咧，咁都会即系你譬如系啦，都会影响澳洲系咯。 唔系咁，其实最主要因为澳洲而家最大嗰个贸易系中国啊嘛，嗰、那个贸易嗰、那个货诶、即系同中国系占好大部分嘅。咁欧洲睇嚟就冇乜影响，但其实咧你因为即系而家全球，我觉得会有一个全球嘅。即係嗰個翻轉頭咯，即係呢個 anti-globalization 咯，會啊，即係反翻全球化咁樣。咁其實你澳即係所以點解而家澳洲你睇佢政策咧係好搲住中國啊？見到因為如果即係 Donald Trump 同埋歐洲都變咗，即係 Donald Trump 已經係即係嗰個政策右翼 啦， 已經係咁啦。咁但係如果歐盟因為歐盟佢如果佢一散咗嘅時候咧，咁呢個或者即係比較需要保守時咧，咁中國係會係搲住澳洲嘅想，但係搲住澳洲又搲住佢嘅想，咁但係因為呢個係經濟上啫，但係喺政治上咧，澳洲又好難嘅，所以佢都好頭痕嘅而家都嚇。 咁啊，咁我諗都差唔多呢節係咪 啊？係咯 ，over run 啊！ 咁就系啦， 唔系太多嘢讲啊！呢排即系，唉，海外、海内、海外、海本地都太多新闻啦，即、就、系、是、太多嘢去讲，真系。 好啦，咁今集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多谢吓， 拜拜。 OK， 拜拜。